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7月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2.3%，猪肉价格攀升成为主因。 北京周边将试点建设大型养老中心，现有养老机构不会迁出。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市属公园将设立32处主题花坛。 水立方发布冬奥会改造方案，届时将变身冰立方。 世锦赛开幕式将突出生长概念，李云迪领衔钢琴协奏。 德宁大街塌陷涉事者被控重大责任事故罪，提起公诉。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联合发布7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数据，显示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6月份上涨0.6%，比去年同期上涨2.3%。在外用餐的食品价格、鲜菜价格、租房价格成为拉动总体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和6月份相比，7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并不大，仅上涨了0.6%。从单独类别看，涨幅最明显的是猪肉价格上涨了14.7%，影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约0.22%。鲜菜价格上涨了2.5%，影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约0.04%。而其他类别的涨幅都在1%以内。和去年7月份比，今年7月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2.3%，其中食品领域中的猪肉、鲜菜价格涨幅都超过10%。共拉动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0.53%。另外，此次公布数据中首次纳入了居民在外用餐的食品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3.6%，拉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了0.33%。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住房租金价格上涨了4.6%，进一步推动价格总水平上涨。不过和去年同期相比，也有一些类别出现了明显下降，比如食品中的鲜果价格下降了17.6%，蛋类价格下降了12.8%，交通工具价格下降了3.2%，车用燃料和零配件价格下降了17.6%，通信工具价格下降了17.4%。据测算，在7月份2.3%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涨幅中，上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影响0.5%，新涨价因素影响1.8%。 市民政局局长李万军昨天做客本台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时透露，本市将对失能失智老人设立专项护理补贴，今年年底前在全市推开。对于养老院将搬迁至河北的传闻，李万军表示，养老院不但不会疏解出京，反而将升级改造，更加规范化运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本市今年将以服务卡的形式对失能失智老人进行护理补贴，这是除了床位补贴、餐饮补贴以外又一项新的补贴政策，将在今年年底前全市推开。 不是给老年人发钱，就是养老服务卡的形式，让他享受类似养老机构、照料中心啊对他的这些护理的服务。今年底以前争取在全市就推开了。 对于北京的养老院将搬迁至河北的传闻，李万军表示，北京的养老院服务人群在400万人左右，不会搬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里只是提及不再建设大型的养老社区，市民政局也将调整战略来支持北京周边养老院的建设。 那么怎么支持呢？一个是北京对养老机构的支持政策怎么能够出北京，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医保能够统一的话，这些长庚组打开了以后，老年人在哪儿养老都无所谓。 李万军表示，135期间的工作重点是将现有的养老院都完成改造，实现更加规范化的管理。 全市准备成立几所专门的护理员学校，统一的来招收护理员培训，再分配到各个养老院去，保证这些护理员水平呢达标。第二个呢，更多的支持品牌的这些养老院，输出它的管理的规范和标准，带动这些养老院软件水平的提高。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昨天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抗战胜利70周年花卉环境布置 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将从本周开始在重点门区、广场和重要节点进行布置。请听报道。 今年的抗战胜利70周年公园花卉环境布置有主题花坛32处、地栽花径100多处、地摆花钵、花香等盆景类1000多盆，预计用花总量达到280万株，花卉展示面积达到10万多平方米。市公园管理中心综合处副处长朱英姿介绍了今年公园花卉环境布置的特点。 因为是从8月23号开始嘛，所以要尽可能选取花期比较长、抗性强、能够耐高温高湿、易于管理的这样花卉品种，比如说像咱们的市花、各种品种的菊花和月季，另外还有一些奥运期间筛选出来的新优品种的花卉。 市属公园及园博馆的花卉环境布置将于8月20号左右全面完工，比往年提前了一个月，持续时间也长达50天，创下了公园花卉环境布置时间长度的记录。朱英姿表示， 后期管理我们要求非常的精细化，比如说浇水尽可能使用精准化的灌溉，使得花期能够得到延长，中间还要根据花卉的情况适时的更换，保证花朵的艳丽。 每个公园的花坛都是精心设计，寓意丰富。中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柴思宇是南门花坛的设计者。 在铜山巷后呢，布置了一个抗战主题的花坛，名字叫胜利的号角。花坛背后是一个长城的造型，前面有一只大手握着金色的号角，象征着吹响胜利的旋律。旋律上面呢，就是两只白色的和平鸽，象征着战争胜利后人民生活平安幸福。 记者看到不少游客在已经基本摆放完毕的中山公园南门花坛前合影留念。 作为中国人嘛，我们应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体现了爱国主义情怀，也是美化了公园，让咱们老百姓感觉到也非常的赏心悦目，非常舒畅心里。 国家游泳中心是北京2022冬奥会的主要场馆之一，将承办冰壶和轮椅冰壶的比赛。昨天国家游泳中心发布了冬奥会改造方案，届时水立方将变身冰立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国家游泳中心比赛大厅在冬奥会期间将变身四条赛道的冰壶比赛场地，能提供4000个观众坐席。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杨启勇表示，明年底前比赛大厅的水池将可以用框架式可拆卸的装置填平，具备冰上比赛和水上比赛的季节性转换。 去年 APEC 晚宴的时候这套支撑体系就用上了，我们准备用这套支撑体系作为基础，在这个上层的平板方面再加强一下。 除了平整的冰面之外，比赛大厅还将引进除湿系统，保证场馆内不结露。另外，冰壶场馆还不允许出现自然光。杨启勇说， 我们已经把这个比赛大厅里边给遮黑了，做了一套遮光的系统，外边的自然光它不直射冰面，但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开，观众还是能够看到这种透明。 杨启勇说，近几年内水立方的经营不会受到冬奥会改造的影响。随后水立方南广场还将运营全季节的冰场，提供滑冰、冰球培训等群众性活动，营造气氛。 冰上运动呢，它也有这个单人的临时的消费的滑冰，青少年的这种训练，这种群众赛事跟游泳的运营规律差不多。 目前普通市民已经可以通过虚拟技术来看一看冬奥会冰壶场馆改造之后是什么样的。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庄岩介绍说， 我们要用沉浸现实的方式，把这个现场用环视的镜头把它拍摄下来，手机里的软件会自动识别人眼看的方向，调整画面，买一个眼镜，10块钱左右的纸质的眼镜就可以了。 本月22号，2015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拉开帷幕。赛事组委会昨天就开幕式亮点及比赛奖牌设计接受媒体采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本次田径世锦赛的开幕式将在22号下午举行，为20分钟的日常表演，1400多名演员将在一名云天使的带领下，用音乐和舞蹈传递运动精神以及绿色世锦的概念。开幕式总导演贾丁介绍， 我们把我们的整个主体定位在生长。到了主场地以后，你会看到一棵大树，好像一棵大树，树冠非常的繁茂，它的树冠长成了一个鸟巢。 而生长的概念也贯穿在开幕式的始终。开幕式执行总导演吴婷介绍， 我们的所有表演是一气呵成，从我们最初的天与地孕育出一个我们的云天使。云天使带领着我们所有生长出来的绿色的，可能是我们的精灵也好，我们的复活的大地也好啊。随着这些复活的大地，整场表演 开辟出一条前进的之路。在这个路上有奔跑着的32个运动员，代表着世锦赛的整个的历程，它是多彩的，它在这条路上奔跑。 音乐方面，开幕式的总体音乐为钢琴协奏的现代电声音乐与声乐的结合体，钢琴王子李云迪将担纲钢琴领奏，引领电声音乐和象征着四大洲的四大打击乐，完成风格年轻轻松的表演。开幕式音乐总监何其说， 这次的关键词是一种互动，传递给大家一种欢乐的和一种积极的态度。整场下来20多分钟是一首完整的作品，云迪在中间会有非常有能量的表演，这也是他第一次和这种电声乐团合作。 世锦赛组委会同时公布了奖牌设计方案，和传统的圆形奖牌不同，本次奖牌形似绿叶，呼应绿色世锦的概念，这也是中国奖牌史上第一次开创性设计。 新闻广播消息，由市发改委组织制定的北京市地方标准低碳社区评价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已经完成，目前在首都之窗网站征求意见，市民可以在9月3号前反馈建议和意见。低碳社区指的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通过提高能源和水资源利用水平，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社区。曾有专家测算，通过创建低碳社区，每人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0.7吨。征求意见稿中的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社区居民碳排放水平、社区能源使用、水资源利用等。其中规定，社区的人均月用水量应不超过3.5立方米，至少要有一个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另外，社区公众的低碳出行率要在一半以上，社区主要出入口与公共交通站点的距离要在500米之内。 新闻广播消息，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德内大街塌陷事件涉事业主李宝俊、建筑施工队负责人卢某及卢某雇佣的施工队现场负责人李某伦提起公诉。被告人李宝俊去年5月到今年1月间违反建筑施工相关安全管理规定，将自己所购买的本市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93号内的建设改造工程委托给无建筑资质条件的被告人卢某的个体施工队。在施工过程中，李宝俊要求被告人卢某超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内容，违法建设地下室、深挖基坑。被告人卢某除了负责管理指挥施工外，还指派无职业资格的被告人李某伦负责施工现场管理指挥等工作。今年1月，施工现场发生坍塌，造成东侧毗邻的德胜门内大街道路塌陷，北侧毗邻的部分民房倒塌破坏，西侧毗邻的4层办公楼东段结构受损，其中1层的部分外墙倒塌，同时造成了德胜门外大街由北向南交通中断，德胜门西大街、鼓楼西大街和新街口北大街交通拥堵，并且影响相关居民和多家单位正常的生活和办公秩序。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90多万元。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夺沙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当时我的家就住在中华东门新路口5号，那时候日本兵来，我一家9个人，3代人，一会儿功夫给他杀死7个。 这段声音来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闯进当时的南京城中华东门新路口5号，转瞬之间，这个院内的房主哈先生一家和夏淑琴一家总共14口人被杀了12人。8岁的夏淑琴身中3刀，和一起藏在被子里的4岁的妹妹侥幸活了下来。在78年前那场大屠杀的黑暗日子里，夏淑琴一家的惨剧在南京城随处可见。请听南京电台记者涂强华特为本台采制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城内大肆围捕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时任中国第83军第156师炮兵连士兵，如今已经95岁的骆忠祥。 12月13号， 冬天的时间短，天快黑了，他来不及了，就听见机关枪扫。这个时候被杀掉的是用机关枪扫射，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好大一片，都是人靠人，杀了一天，你看有多少尸体？ 就是杀一天，你说多少尸体？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超过30万中国军民被日军屠杀。原日军藤田支队士兵曾根一夫1984年6月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亲历记》一书。他在接受南京电视台采访时回忆说， 中国人的尸体就像山一样堆起来了，中间有被砍掉了脖子的，也有被枪杀的，更残忍的还有5、6个人被捆在一起杀掉的，把这5、6个人捆成一圈，然后在其中间塞一个手榴弹，一下就炸飞了。 为了掩盖屠杀抢掠的罪行，日军还在南京城内大肆纵火。刚开始时看到有火情，许多中国人还出来灭火，但日军趁机射杀救火的市民，到了这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园被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马中山， 我父亲、叔父跟哥哥， 我的父亲、叔父和哥哥都被屠杀了。在屠杀之后呢，就纵火把房子，我家住的十几间房子一起烧掉了，被打死的人也被烧焦了。 烧焦。 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但这些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多次否认南京大屠杀，尤其屠杀30万这个数字根本不存在。对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 南京大屠杀30万这个数字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法庭做了认定的，就是不低于30万，30万是个下限的数字。 2014年12月13日是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公祭日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汲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环保局昨天发布统计数据，截至7月底，北京今年已经淘汰217000辆老旧机动车，提前完成了淘汰200000辆老旧机动车的年度任务，每年可以减少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和颗粒物排放共计6万吨。 市科委昨天召开北京市纯电动客车财政补贴政策解读会。会议透露，从本月一号到2017年12月31号，纯电动客车在取得本市车辆登记牌照后，可以在京销售，享受北京市纯电动客车财政补助。这意味着北京敞开胸怀，面向全国开放纯电动客车市场。 第二届年度低碳榜样评选工作昨天启动，市发改委网站通知，只要是在低碳发展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本市企业、人物、项目，都有机会入选。 海淀区中医专科医联体暨西苑医院医联体昨天成立，这个医联体以西苑医院为核心医院，成员单位包括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海淀区中医医院、中直机关医院等31家医疗机构。 本市目前最贵的自住房项目首开华润花香四季自住房将从8月14号10点启动网上申购工作，接受申请时间为30天。这一项目位于丰台区花乡白盆窑村，紧邻南四环，主力户型为88平左右的2居和3居， 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29000元。 即日起到10月16号，市工商局将对全市企业2013-2014年度年报公示信息不定向抽查。这次抽查，本市将首次推行抽查企业和检查人员双随机模式。工商部门将在查实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示经营异常名录。 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日前携带警犬进驻进京检查站，协助值守民警对进京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消除各类隐患。 近日，网络流传9月2号、3号北京地铁1号线全线停运，其他各条线都有站不停的消息。北京地铁公司昨天回应，北京地铁至今没有发布任何有关9月2号到3号的运营组织方案，网传内容不属实。 通州区近日出台文件，明确对于建设领域的农民工实行实名制管理，并给农民工发放一卡通，委托银行发放农民工工资，以确保工资足额支付到位。 因琐事报复他人，使用弹弓、钢珠击碎小区多名业主家玻璃。目前，这名男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朝阳警方刑事拘留。经查，43岁的本市人万某因琐事想要报复住在华侨城1号楼的业主，结果却将怨气撒在了其他住户身上，造成了他人的财产损失。 离北京最近的天津港很快将再添新游轮“黄金公主号”，北京游客可以不用再远赴上海，乘坐公主游轮就可以前往日本、韩国等地游览。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属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滕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0度。目前本市有轻雾，早高峰驾车出行请注意行车安全。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本市今天天气维持多云见晴，午后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4度左右，请大家中午前后尽量避免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傍晚山区局地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猪肉价格涨幅大，立秋过后价格回落；雁栖岛景区不分老幼，一律全价票，游客质疑合理性。下面是详细报道。昨天上午，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7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数据，和6月份相比，7月的 CPI 仅上涨了0.6%，但涨幅最明显的是猪肉价格，上涨14.7%。猪肉价格为何持续走高？接下来猪肉价格走势如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和6月份相比，7月份本市的猪肉价格涨幅达到14.7%，影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约0.22%。不少消费者反映， 就这2-3个月涨得挺厉害的，反正我觉得从12-3一下涨到17块几，就自由市场涨了有3-4块钱了。 朝阳区劲松地区一个大型农贸市场，一家排酸猪肉门店的店主说， 这连续这一个来月了，每天都涨钱，7月左右到现在涨了3-4块钱。这种 它这个上涨的幅度跟以往的幅度比， 幅度太大了呗，以前有时候涨也就是涨个0.8块的。 新发地统计部负责人刘通说， 今年那个猪肉新发地市场来看，涨价最快的时间是从6月中旬到7月上旬，半个月的时间，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钱从9.5块上涨到了11.4块，涨幅达到了20%。8月份的4-5号的时候，肉价又重新出现上涨，最高的时候是5号吧，11.75块。 刘通也解释了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猪肉价格涨势迅猛的原因。 六七月份上市的白条猪呢，都是今年年初或者冬天的时候出生的那些个小猪，小猪在冬天春天的时候死亡率比较高。另外呢，今年那个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同比下降了15%，但是从新发地市场这个白条猪上市量来看呢，猪的供应并不是特别紧张。上涨的原因其中有一条是养殖场和屠宰场对肉价上涨抱有一个比较强烈的预期。 而最近猪肉价格涨幅明显，原因在于 立秋节气到了，社会需求比较旺盛，所以肉价出现了一个上涨。 刘通预测， 由于供应仍然没有出现短缺，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四五月份，肉价来看它是一个波动下行的一个趋势，继续上涨已经不可能了。 有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在8月8号带着不满2岁的女儿去北京怀柔雁栖岛游览，但却被工作人员告知孩子也要收取全价票。这位先生认为这种规定并不合理。 我们为4位成年人购买了4张票，准备入岛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拦住我们，他说必须为小孩买票。我说小孩才2岁，怎么会要买票啊？他说我们公司规定，只要是人，哪怕是出生1天的婴儿也要买票，你的孩子是不是人嘛？所以呢，这个当时就引起了我强烈的不满啊。另外呢，我们带孩子去游览也不占用这个旅游资源，或者说占用的旅游资源较成年人较少，所以我也觉得他们公司制定这样一个政策明显是不合理的。 热线编辑联系到雁栖湖景区工作人员说， 是不是那个小孩也得买票？ 对，这是按人头算的。 特别小的小孩也得要是吗？ 对， 也得要全票。 对，100块钱一个人，这都是统一规定。 热线编辑就此咨询了长期从事旅游法领域研究的韩玉玲教授，他说， 因为在立法当中呢，在旅游者有一张旅游者的权利，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享受便利和优惠。从目前法律的规定来看呢，并没有说对未成年人一定是必须的要免费开放。个人认为从法律上讲呢，它是一个优惠。刚才你提到的那个景区，它应该对未成年人应该是有一个优惠的。如果是全价收费呢，应该是不太符合旅游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北京公园条例的相关规定。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霍正新教授表示，景区管理部门在制定相关规定时，不仅要增强法治意识，同时也要提升人文主义关怀。 这一方面就想，我政府部门在旅游执法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另外，相关的旅游景点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也应该有更多的法治意识。另外，在我们制定政策还要更多的考虑道德底线，考虑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关怀。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实习编辑唐志成，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2015工行快乐邮轮季开幕了，即日起在凯撒旅游各营业网点购买邮轮产品，刷工银信用卡享12期分期零手续费和直降1000元双重优惠，名额有限，快来参加吧！详询95588。 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春暖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花园北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另外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至五元桥路段交通流量大。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均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